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5集，黑衣男人从容地走到空白区域内，女高中生向后倒退了两步，站在赵文斌的身后，脸色惨白，嘴唇颤抖。 不，为什么会是我？你们为什么出的是这张牌？难道大家不是都该…… 唐默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捂住了女高中生的嘴。女高中生急得眼眶通红，唐默突然捂住她的嘴，她愤怒地瞪着唐默，她不知道唐默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只以为他是放弃自己了，把自己当弃子了。匹诺曹站在一旁，兴致冲冲地看着这一幕。等了半天，他没等到女高中生进入决斗场，匹诺曹不满地一脚跺在地上，碾碎了他那只本就碎成几块的老式收音机，说： 你这个不诚实的孩子，为什么还不上去决斗？ 唐默松开捂着女高中生嘴的手，后者已经没有心情去管唐默。女高中生看着匹诺曹，还在寻求最后的希望。 我不要和他决斗，是他们说要出这张牌的，和我没关系，是他说的。对，就是他说的。 女高中生指向赵文斌。 凭什么让我去决斗？这是他的主意，应该让他去决斗。 匹诺曹一个瞬移，出现在女高中生的身旁。女高中生惊呼一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匹诺曹一脚踢在了他的屁股上，把他踢到了决斗场里。事已至此，女高中生也没有办法再反抗，她深知自己不是匹诺曹的对手，匹诺曹要杀她简直易如反掌。如果她敢不遵守规则进行决斗，谁也不知道匹诺曹会对她做什么。所以女高中生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你去死吧。 砰，一道响亮的枪声在白色世界里响起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女高中生手里的手枪，连唐默三人都不知道这个女高中生居然一直随身带着枪。手枪的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，尤其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偷袭，对方完全没有防备，极容易被射中。在枪声响起的同时，一道痛苦的嘶嚎声响了起来。唐默转身看去，被枪射中的不是黑衣男人，而是站在他身后的中年妇女。在子弹射出去的那一刻，黑衣男人微微侧身，子弹擦着他的衣袖而过，射穿了中年妇女的左肩，鲜血汩汩地流出。女高中生见状心中一惊，但她很明显也经历过生死，不会太过慌乱。她很快往后方跑，与黑衣男人拉开距离，同时再努力瞄准射枪。砰砰砰，一连三发子弹没有一发射中黑衣男人。黑衣男人站在原地不停地避让，女高中生的枪法本来就不是很准，黑衣男人根本不需要做太多的避开动作，只要稍微躲避一下就可以躲掉所有的子弹。反而是站在他身后的那三位队友，个个奔跑着躲开这些乱来的子弹。子弹对黑衣男人没有作用，女高中生心里的紧张爆发到了极致，她疯狂地大喊一声，从另一个口袋里又掏出了一把手枪。这次他闭上了眼睛，不管不顾地胡乱开枪，两人间的距离只有5米远，这样随便开枪很容易射中人。当两把手枪12发子弹全部射完后，女高中生害怕地睁开眼睛，她看到那个黑衣男人还站在原地毫发无损，反倒是中年妇女因为枪伤倒在地上，肩膀上还在不断地流血。女高中生慌张地松开手，两把手枪滚落到地上，黑衣男人就站在原处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主动攻击。女高中生咬紧牙齿，忽然从腰里拔出一把小刀，她怒吼着冲向黑衣男人，抱着你死我活的决心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一把银色的军用匕首横在了女高中生的脖子前，她吓得赶忙停住脚步。这把匕首距离女高中生的脖子只有1厘米， 只要他再往前一步，就会被匕首划破动脉。黑衣男人的动作没有一个人看清，赵文斌等人都错愕地看着他。再看看他上一秒呆着的位置，只有唐默勉强看清了他的动作。他看见这个男人用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出了一把匕首，没有任何花招和技巧，就这么走上前，架在了女高中生的脖子上。女高中生大气不敢喘一口。黑衣男人转头看向匹诺曹，说：这样算是赢了吗？ 匹诺曹本来津津有味地等待看一场屠杀，突然就这么结束了。 他十分不满地撇撇嘴，说： 哼，杀了他，把他打到没有还手之力，或者他主动认输，这三种情况才能算是你赢了。 黑衣男人将匕首往前逼近一厘米，贴在女高中生的脖子上。他转头看着这个惊恐的连话都说不出来的女生，冷静地说：认输吧。女高中生身体颤抖，死死地盯着黑衣男人，咬紧嘴唇不说话。然而无论他再怎么看，黑衣男人也没有一点动容，依旧是用薄手抵在他的脖子上。一分钟后，女高中生沙哑着嗓子，从牙齿缝里蹦出了几个字： 好，我就是个普通的预备役，我打不过你，这次我认。 在女高中生说话的同时，她飞速地掏出了一根黑色铁锥，刺向男人的腹部。电光火石间，一只手用更快的速度夹住了这根铁锥，手指用力轻轻一掰，咔嚓，铁锥断裂成了两半，落在了地上。女高中生绝望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良久，女高中生咬牙切齿地说： 我认输。 抱歉。黑衣男人收起匕首，转身离开。女高中生愤恨地盯着他的背影，他不知从哪儿又掏出一把手枪，想趁机再射一枪过去。然而一个巨大的黑洞突然在他的脚下出现，女高中生惊叫出声，几秒后他整个人被吸进黑洞里。很快黑洞消失，白色世界恢复正常。 叮咚，第一局出牌结束。 黑衣男人根本没用任何招式，但仅仅是他刚才的出手速度，就让赵文斌和中年男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屏住呼吸地盯着他，看着他一步步走回队伍。唐默凝视着这个人的背影，双眼里闪过一道白光。唐默深呼吸，缓缓抬起视线，看向黑衣男人的头顶。偷渡客。期待已久的决斗结束得太过容易，匹诺曹兴致缺缺地走到一旁。 好了好了，第一局出牌结束了，该第二局了。你们这些不诚实的孩子，我匹诺曹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。 biu。 是是是，我特别想看你们互相残杀。 匹诺曹这次连脸都不要了，大大方方地说出了自己充满恶意的话语。 好了，你们快点出牌吧，真是一群没意思的人类。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，在美丽的平安夜碰到你们这群人。 白色的墙从空中缓缓坠落，匹诺曹一个瞬移跳到了墙上，懒洋洋地躺了下来。唐默看着站在对面格子里的黑衣男人，觉察到唐默的视线，后者也转头看向他。白墙还在坠落，已经快要挡住两支队伍的视线。唐默突然高声道： 下一局我们出王后牌。 黑衣男人的脸上闪过一瞬间的惊讶，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做出更多的反应，下一刻白墙坠落，轰隆一声砸在地上，隔开两支队伍。匹诺曹听到唐默的这句话，奇怪地笑了一声。他躺在墙上继续哼着他那首走调的歌。第一局出牌结束，白墙降落，唐默的队伍里久久没有人说话。死一般的沉寂持续许久。赵文斌说： 他们为什么会出国王牌？ 有人说话， 中年男人也跟着开口。 对啊，他们怎么会第一局就出国王牌？他们是疯了吗？就不怕我们出奴隶牌，把他们的国王牌废掉？哎，现在完蛋了，我们已经少了一张牌，还是一张很厉害的大臣牌，这可怎么办？ 赵文斌深呼吸几下，尽量稳住情绪。他分析道， 刚才你也看到了吧，他们对我四个人，有三个人站在一个格子里，那个黑男人站在另外一个格子里，那三个人选择的是国王牌，而他们所站的就是国王格子，可是代表国王的玩家是黑衣男人。 所以，中年男人问道， 黑衣男人没选国王格，说明他不想出这张牌，可能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，觉得第一局出国王牌不够保险，也可能是因为他本身代表的是国王牌，他担心触发决斗场后，自己要进行决斗。说到这儿，赵文斌自己就停住了，他喃喃道， 那个人那么强，他应该不会怕决斗。 中年男人说， 所以是他的三个队友想出国王牌，他自己不想。 哎，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刚才那个黑男人决斗完回去，他的三个队友没有一个人上去理他，哎，他肯定是被孤立了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会孤立他，他那么强，匹诺曹不是说咱们中至少有两个偷渡客吗？他肯定就是一个杀过人的偷渡客，说不定他的三个队友是故意想出卖他，才选择出了国王牌，让他被淘汰出局。可惜是没想到，他居然在决斗里存活了下来。 赵文斌赞同的点头，他说， 嗯，那我们赶紧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，现在我们还剩下王后牌、骑士牌和奴隶牌，不过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优势。 什么优势？ 黑塔规则里说，我们出的牌对方队伍是不知道的，匹诺曹也不知道，哪怕我们的卡牌被他们的国王牌克制作废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是大臣牌。 中年男人明白过来， 你的意思是他们只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张牌，却不知道这张牌到底是大臣牌还是骑士牌。 对，国王牌能克制这两张牌，我们知道他们出的是国王牌，因为我们清楚自己出的是大臣牌，但他们不敢确定我们出的是什么，这可能是我们唯一还占有的优势了。 赵文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他想起来一件事，谢谢你捂住那个女生的嘴，要不然他把我们出的是大臣牌的事情说出来，情况更不妙。 唐默站在一旁低眸沉思，没有回答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